好啦，今日呢个第三节，咁啊，我因为咧就成个礼拜冇录呢啲啦，咁啊，其实都好多嘢想讲，不过咧一时间醒唔起有啲咩想特别讲，咁啊，听翻即系佢哋呢两日佢哋啲节目啦，即系我哋自己台嗰啲节目，咁发觉咗一样嘢话，而家嗰个成个政治气氛咧，其实都会好平淡啊，即系咧冇政治议题。咁啊，网台咧，坦白讲咧，即系咧，佢哋生存我一路都话咧，网台香港嘅网台咧，特别要依赖政治嘅，一冇政治议题咧，佢哋好似冇咗生存价值，甚至乎咧，佢哋好多人咧系以一个筹款个方式去生存嘅。咁如果要筹款又冇政治议题，咁唯有。就做即系做生意啦，卖嘢啦吓。咁我哋咧其实一早都睇到呢个问题嘅，就系谂住喂搵啲咩生意可以做。咁但系咧，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即系咧，唔好话讲咩好清高嘅嘢，起码做嘢唔好害人，唔好咧为咗搵钱而不择手段。咁我最近见到有几个情况咧，即系有几样嘢咧，我觉得喂唔出声唔得。做网台，你话你好，你卖牛肉、卖猫山王冇问题，食落肚唔死得人啊！你卖贵少少，咁唔紧要啊，人哋当支持你啊。但系你喂搵钱还搵钱，你介绍人哋买咩冇所谓，唔好害死人。你叫人哋去买马拉楼冇问题嘅，马拉楼你买咗翻嚟，到时跌价好，就算唔升值都唔紧要，千祈唔好教人移民马拉。一个回教国家。一个同香港文明相对争得好远嘅地方，我哋本身有人喺嗰边嘅，都叫喂人哋都想谂办法走，你仲教人去移民去马拉，我觉得呢样嘢喂道亦有道啊，呃钱好啊，唔好害鸠死人。第二叫人嚟食生酮，哇呢样嘢同当年双氧水有咩分别咧？系咪先？跟住啦，仲有人叫人买骨灰庵，系嘛？有啲网台叫人嚟买骨灰庵，喂，老实讲啊。如果你咧唔好用一个用家嘅角度，纯粹用一个投资角度，冇问题嘅，卖乜都得嘅。你话俾人听有个风险，可能会弯嘅喎，政府会取替嘅喎。但系如果政府唔取替，有得搏，你同教人赌嗰啲末日率冇分别，冇所谓嘅。你讲明俾人听，有机会会损失好大，但可能到时可以搏五倍。啊，三倍啦，唔好咁多，三倍、五倍，咁人哋觉得直播咪去咯，系咪？不过咁，老实讲啦，做网台，我觉得咧个思想唔多唔少咧，都要相对进步嘅。我一路都好反对骨灰庵呢样产物嘅，因为人死就如灯灭，留啲器官都冇用啦，唔好话留啲灰喺度啊，有乜卵用啊？如果你屋企嘅人或者你嘅后人对你系有心嘅。老实讲，一炷清香，甚至乎香都唔使，记喺心里面已经够啦，系嘛？或者一束鲜花，使唔使搵个地方摆啲骨灰喺度啊？冇意思嘅，我觉得骨灰庵系一啲意思都冇。我哋系要宣扬一个咧对社会有益嘅嘢，骨灰庵呢个产物绝对系对社会冇益嘅。我系反对人哋，亦都唔鼓励人哋去买呢样嘢，根本就冇咁嘅作用。一系就。将所有身将自己嘅器官捐晒出去益下人，去帮下人，就唔系卖俾中企集团。一系咧就将啲骨灰撒落大海，你留喺度都冇意思嘅。将来啲人孝顺就同你鞠个躬，唔孝顺灰都抌鸠埋你咧，捞去种花啦，系咪先？冇用噶，我觉得。所以咧，我系极力反对人哋去买骨灰庵嘅。你话我嚟赌嘅。投资嘅我都觉得无谓，呢啲钱我系唔主张人哋去赚，亦都觉得赚呢啲钱唔系好正当。咁啊，最紧要咧，道亦有道咧，唔好害死人咧，系咪？呃钱啊，呃完就算数啦，系咪？咁啊，讲翻咧，即系七一啦，因为未病好啦，咁啊，而且咧，我亦都自己都讲过啦，今次游行咧，我都唔会去噶啦。以前做过咁多嘢，老实讲啊，而家系因为个休养生息嘅时期。我又唔会叫人哋唔去，但系咧我自己咧就真系攰啦，冇办法。你谂下咁多年嚟咧，会即系嗰个一路以嚟嘅成个发展系嘛？你日本土派兴起，跟住嗰啲叫做排外，跟住各方面所有嗰啲社会即系搞到咁撕裂，咁啊嗰啲爱字头越嚟越恶， 即係你成個人呢，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即係呢係成個呢個氛圍呢，社會氛圍呢會覺得好有失落感，好無力，即係變咗呢，你都好難話去，即係點講呀，想要求人哋做好多嘢，大家都好失望，大家都好無力感，係咪？但係呢都有即係蘋果數字呢，60,000人，當然嗰個一定係有啲誇大啲㗎啦，有啲做勢，即係有啲督數成分啦。咁警察嗰方面呢就離譜啲，14,000多。咁估計可能30,000多人都有嘅，我諗三四萬啦，亦都未至於去10,000多咁少。人數係真係少嘅。但係呢籌款數字呢就唔係話真係少得好緊要，即係跌得唔多。即係話呢最堅定嗰班人呢都係一路企住出嚟。問題就係呢最堅定嘅人呢你係唔會成功嘅。因為淨係得你哋最堅定，你冇辦法感動社會嘅，即係大多數，令到啲人同情你或者支持你。所以呢嚟緊，老實講，係要時間去休養生息，去累積翻啲人氣，同埋呢你要係一個喺論述方面呢要令到人哋信服先得，唔好呢趕客，唔好將人哋呢推向政府建制藍絲嗰方面。如果唔係呢，老實講，只有呢係你支持者越嚟越少，因為唔係個個頂得順。咁但係一個問題啦，我哋見到熱狗呢好勇武咁樣繼續出嚟去籌款，嘩，呢樣真係老實講唔能夠唔佩服黃陽達，已經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㗎啦，佢哋都仲夠膽出嚟，即係呢你好佩服佢哋嘅無恥程度。咁啊，有人話佢籌咗350蚊啦，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太過分嘅，肯定唔止，因為咧，你淨係影佢一個嗰啲叫做箱，佢有幾個檔口噶嘛，每個檔口啊，每人抌啲利落去噶嘛，如果咪點會有人肯抌錢咧？唔多唔少都呃到啲嘅，所以絕對冇可能籌到350蚊咁少嘅嚇，但係實際數字我亦都唔敢估嚇，可能都唔過千嚇。咁一班熱狗仔，即係咧。坦白讲，你嗰个脑筋去到咁恶劣，我哋都好难，真系冇人帮到佢哋喎，系嘛？个老细就系打边炉吓，咁佢啲伙计咧，仲系冇粮出嘅伙计咧，就日晒雨淋，系嘛？就走嚟帮佢乞钱，帮佢乞钱做咩？帮佢乞啲钱，等佢移民吓，等佢咧可以去投资移民，又或者系食龙虾刺身，系嘛？所以呢冇辦法㗎啦，仲有一班咁戇鳩嘅人咁啊，社會希望呢唔算好大，我覺得咁啊，希望多啲人醒啦，因為呢醒即係我哋都希望呢社會多啲人係盡快醒覺啊，唔好俾一啲咁無恥嘅政棍、咁無恥嘅騙子人渣係繼續去欺騙嘅咁所以呢而家嘅社會即係盡量大家都發放多啲正能量，講多啲真話，呢個咧係我哋做網台嘅目標嚟嘅。